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后半夜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一二级转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另外受冷空气影响，14号的后半夜到15号白天本市将出现四五级偏北风，阵风可以达七级左右，同时气温有所下降，请听众朋友注意防范。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将为您送出的是我们为您精心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两会观察，国家统计局回答记者提问，我国离发达国家尚有距离，证监会开出顶格罚单，股市收评，沪指维持弱势震荡，独角兽概念股反弹。在股市收评之后呢，我们将连线专家一起和您来说一说钱宝网用户讲述被骗经过，法律和金融专家为您分析投资理财的风险和陷阱。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两会，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2017年恩格尔系数已经达到 29.3%， 是否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了富足国家行列？统计局负责人表示，恩格尔系数并非意味着进入发达国家的唯一依据，人均 GDP 按平均市场汇率来算还不到9000美元，所以在全球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所以发展仍然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这些我们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今天央行继续在公开市场净投放，这已经是连续第3日净投放，为对冲税期等因素的影响，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央行今天开展5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具体为7天品种300亿元，28天品种200亿元，中标利率持平于前期。今天公开市场无逆回购到期，所以实现净投放500亿元。证监会今天上午组织召开通气会，通报了3起近期查处的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案件，包括一起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2起操纵市场案。其中厦门北八道集团因涉嫌多账户运用杠杆资金巨额操纵多只次新股股票，将被证监会开出的史上最大罚单，罚没款总计55亿元。此前厦门北八道集团涉嫌操纵次新股，累计获利9.45亿元，此次处罚也是没一罚五的顶格处罚。 根据中国能源报报道，全国已经有11个省区试点推广乙醇汽油，乙醇汽油消费量占同期全国汽油消费量总量的20%。我们再来关注北京317新政调控一周年，楼市全面萎缩。根据统计，过去一年北京楼市密集发布超过30条调控措施，创下全国及北京的记录。那二手住宅方面，房价已经连续下跌9个月，成交量下调了一半以上。新房方面，新建商品房住宅类合计调控后一年签约是23388套，同比下调的幅度达到了 48.7%。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大连华讯投资顾问马婷婷，请她来分析一下今天 A 股的盘面走势情况。 好的，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盘面，延续了昨天的弱势震荡回调的走势，而且是又是再度的缩量。那么其实近期来说，我们觉得这个震荡回调是很正常的。当上周五创业板放量突破的时候，其实我们曾经提示过大家，短线来说不要追涨，因为短线创业板的这根放量阳线只能算作一个标志性的阳线，但是短线一定会有回调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经过了这两天的震荡以后，今天创业板把前期的跳空缺口回补了，1858点回补以后，虽然又顺势的下调了一下，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走势是非常的健康的。那么这种经过震荡洗盘以后，后面反弹有望随时会来临，但是反弹以后我们也要注意上方的压力区啊，上证指数的压力位大概在3350一线，那么创业板向上的话就是前期的1900一线，那么这两个压力区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说反弹到那个位置，还是要注意做高抛的动作。目前来说，整个如果说进行操作的话，还是一个短线博弈为主。从热点方面去看，其实这两天非常的凌乱，并没有一个持续性。昨天像新能源汽车等等是盘中直线的拉升了，那么今天又变成了水泥等题材股盘中直线的拉升。那这种走势之下，其实我想大家觉得这种操作节奏是非常的难以把握的。目前来说，这种走势或者说热点频繁的轮动，其实我更认为是一种主力资金调仓换股迹象。从板块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像工业互联网啊、云计算等等前期大热门的这个板块，其实今天是跌幅前列的。结合整个热点板块去看的话，我们判断是主力进行一个调仓换股的过程，后面会有新的热点出现。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要注意规避一下最近大热的板块，比如说像工业互联网啊、云计算呀、这种品种，短线要注意规避一下风险。但是最近盘面中出现直线拉升的一些品种，我建议大家稍微的要重点关注一下，后面如果说有持续的放量或者说有消息的刺激的话，有望成为新的热点。另外我们看到下一个问题就是近期沪指在3300点震荡，那春季行情是不是会来到啊？这个其实我们在二月份市场大跌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三月份的时候市场是有望迎来一个补涨的行情。最近指数从二月中旬开始反弹以后，其实涨幅已经非常大了。那么从板块来说的话，题材股也是纷纷的活跃，尤其是像科技互联网等品种最近反弹的力度是非常的强。我们认为二月中旬判断的这种补涨行情其实已经来到了。那么刚才我们也讨论了，结合最近的热点去看，其实这种大幅的震荡是主力的又一轮调仓换股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认为后面春季行情依然是能够如期的到来，只不过现在从整个来看，指数面临着一个压力区，而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压力区。那么在这个位置，如果没有量能的持续放大，或者是量能的超大量的去放大的话，那我们认为可能这个春季行情走的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强势，或者是说并不能像科技啊、互联网啊这些品种能够走出这么大的这个爆发力来。所以目前来说，我们说春季行情还是可以期待的，不过板块方面或者是说操作的品种方面，我们要做一下这种节奏。建议大家不要去追涨，因为我们可以说 从板块来看的话，一个阶段就出来一个题材，然后又进入下一个题材的炒作。近期来说规避到这些涨幅过大的但是在低位有异动的品种，我们认为还是可以去关注的。而且我们最近发现资金对这种偏防御类的品种开始出现了这种再度的出击的现象，只不过说这个行情什么时候到来，那么还是要看近期量能的这种配合。而我们最近发现资金对于这种防御类的品种开始出现了再度出手的迹象，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关注去年涨幅比较大的品种，可以关注一些超跌的或者说滞涨的品种。那我觉得在未来的春季行情中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不错的收益。另外我们再说一下今天的盘中的表现，题材股是纷纷的下跌了，但是独角兽呢虽然是涨幅居前，但我们要注意一点，在独角兽的板块里边仅有一只股是涨幅的比较好的。那么这一只股其实并不是因为是独角兽的概念上的，而是因为它是房地产品种才去拉升的。所以对于独角兽今天的这个逆势的拉升，我们也是不建议大家去跟进的。后面我觉得啊，这些题材股还是会有这种回落的迹象。而且我们说像最近的这些独角兽也好，等等这个工业互联网也好，有一些品种其实就是一个纯粹的题材炒作，它的持续性我们说还是要存疑的，所以在这个位置追涨是不可取的。我们说周期板块的结构性机会是否存在呢？对于周期品种的话，这一点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聊过，我个人对周期品种的话是会有一个分化去对待的。如果是像这个钢铁啊这类品种，我认为它的这个供给侧改革的涨价的这种上涨其实已经过去了，哪怕是今天盘中有这种异动有这种强势的拉升，我们也并不认为它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获利的这种机会。煤炭板块呢，这个的话去年的供给侧改革，那么给大家带来了一波比较好的赚钱效应。那么今年如果说想去运作的话，建议大家是从这种并购啊、重组啊这些角度去中线的布局。那至于其他的有色品种，我更多的建议大家是关注这种小金属的品种，尤其是这种有涨价预期的这种品种，是可以作为一个重点的关注的。从操作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板块其实轮动的非常快，短线的话我更多的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这种操作能力的话，其实短线是可以暂时做一个观望的。因为目前板块频繁的在冲击的时候，你并不能够确认后面到底谁的持续性更好，所以如果短线操作能力并不是很好的投资者，我是建议可以暂时休息的。但如果说中长线的投资者的话，那其实后面如果再有回调的机会，就可以作为这种逢低布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说大的趋势已经上升趋势是依然存在的，盘中的任何的这种回调或者是快速下跌，作为中线的角度来说，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布局的点。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观点就分享到这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市场中能够获取非常丰厚的利润，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分析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操作指导。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我们财富大搜索节目从2018年1月1号改版以来，关注的是都市人的投资、理财、消费、保险、资产配置各个环节。在我们采访和节目播出中，也有听众跟我们反馈自己理财中走过的弯路，甚至是投资的风险和骗局。 明天就是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了，我们也制作了一期有关理财知识和财商教育的特别节目，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投资风险，远离理财骗局。下面我们直接进入财富私人定制的环节，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说起最近一段时间影响比较大的案子，应该是钱宝网的倒闭以及控制人张小雷的自首。钱宝网是张小雷2012年成立的融资平台，2017年年底这个融资骗局宣告终结。记者调查发现，他的用户群体特别广泛，从青年到中老年人都成为他的网下之鱼。请听记者葛文杰对一位遭遇投资骗局的听众所做的采访。 这个钱宝网您是哪年买的？ 2015还2016年开了一个号，但一直没往里放钱。他还有一个什么1000块钱的初始启动金，就他等于自己送的。2017年吧，还往里投了钱。 其实就是说你是知道这个钱宝网是不靠谱的。 啊，一开始不知道，关键是收益一直都这么高，然后好像据大家说，好像前面还有一个叫什么 APP 来着，已经倒闭那个，有段时间那个收益好像比 P2P 还要低，但这个收益一直这么高，但一直没倒。 钱宝网当时你使用的时候，它有什么特点？ 就是接一些任务，签到啊什么的。 那些任务都包括什么形式？ 我感觉就类似打广告一样。据我所知，就是后面是分了两个阶段，两种投入的形式吧，一种是那种微商形式的投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种个人的投入的。 在网上也看到一些，就是钱宝网发展最好的时候，还经常会请一些你这个储户可以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来看看他们的发展情况。这个你了解吗？ 那个好像是要，一是投入的钱比较多，二是做的任务比较多，还有个什么积分要达到8000以上啊，还是什么？ 钱宝网它有没有承诺说要保本保息？ 肯定没有保本保息这么一说，因为你想挣这么高的收益，我觉得应该是投的应该都知道这种情况，就是肯定知道每有一天肯定会倒，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倒。 2016年的时候，山东证监会曾经发过一个关注函给钱宝网，在买的时候，你2017年买的，当时也没有关注哈。 没关注，很多东西也没关注那些政策上的事，但唯一关注的应该是后面，反正是有段时间他那个政策。对了，就钱宝网的那个，我当时我也意识到那个风险，就他把那些大的那个用户全给清退掉了，然后全换成自己的产品。那时我就感觉有点那个，因为我想的是大的商家如果是拖欠他的钱，肯定很比较多的人找他，但是小用户的话这个没法找他算账了。反正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很有危险，也跟几个人说过，然后有些人退了，有些人也没退，我也是一开始也退了，后来发现拿了钱哎也没啥投资，也投了一点进去。 最多的时候投了多少钱在这里头？ 最多差不多10万吧。对，后面想想还挺后悔的。 还是有一点点钱在里头是吗？当他倒闭的时候。 有，就是很多时候都一样吧，就是你可能用钱的时候撤出钱来了，然后你有钱的时候可能一看啊也没什么可投的，就投进去一点。而且他那个往里投钱的时候，他是要是有一定手续费的，取是不要手续费的，其实这中间就是也是有一个价差的。 他手续费是多少？ 手续费它一个是 APP， 一个是网站上，它 APP 的那个比较高一点，是2.5%还是多少，然后是网站上的要少一点，但它有限额，就是不同的银行它每天就你只能投多少钱。 像钱宝网你如果给它归纳一下，你觉得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哪里？为什么你明知道它是骗局还会想着往里？ 我觉得最主要是一是不仅收益高，二是因为它坚挺的时间很长，按照同等类型的这种 APP 来说，其实包括 P2P 啊这种同收益的早就倒闭了，但它一直没倒，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而且后面也看到它这个运作模式，它吸钱的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啊我觉得还是在这里。一般都是年终的时候大家都投的多，但一到年底大家用钱的钱的多，那个时候就容易引起问题 的。刚刚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也没什么别的投资渠道啊，就反正有点钱往里扔一扔。 也对呀，包括 P2P 一样，有些收益也很低的，它风险当然也很高，哪一天寿命也就没了。其实说白了也跟赌博差不多，股票也一样。因为我师兄他也买这个也买股票，他让这个投的少，股票投的多，股票他一挣一天就6万，一亏也是这样差不多。 但他做投资经常多，他就很谨慎。就是我一跟他说那个情况的时候，我说他把大客户清退的时候，很敏锐，直接全撤回来了，所以他没有点损失，还赚了。 投资有风险。 对，反正后面想想，我觉得这也是交学费了。别人看中的是你的本金，你看中的是这个收益。 是，其实相当于你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但是自己还有可能，我觉得我少投了一点吧，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吧。 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在刚才的采访中，我们听到，实际上早在2016年9月5号，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就向钱宝网发出了监管关注函，但这并没有遏制住钱宝网的发展势头。到2017年8月底，钱宝网的用户注册量已超过2亿，交易金额已经超过了500亿元。直到2017年12月26日，张小雷向南京市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张小雷等12名犯罪嫌疑人在2018年2月被执行逮捕，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理财骗局如何定罪？受到的损失能否挽回？为此，我们采访了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婷婷。 这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呢，它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一种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如果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呢，它主要的特征其实就是，第一，它的这个行为没有监管部门的审批；第二呢，它的这个行为是面向公众公开宣传的，而且呢，很多还是利用媒体公开宣传。还有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就是他承诺给你固定的一个回报，那么这个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那么钱宝网之前我们看到说，他承诺用户只要你完成什么任务，我就一定给你高于50%多的一个什么样年利率的一个回报，那这个就比较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一个特征了。 那现在在北京吧，您看到的有哪些常见的这个投资理财方面的纠纷或者是起诉？ 是这样的，大的方面说，它是分为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那么刑事犯罪呢，一个最常见的在这种理财产品中会涉及的罪名，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集资诈骗。那么这两个犯罪主要的区别呢，其实就是在于是不是一开始就有非法占用他人资金的这个目的。也就是说，集资诈骗是从一开始压根儿就没打算给这些投资者还这些钱或者支付回报，它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想卷款而逃的一个诈骗行为。那么可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呢，在一开始他们还是怀着虽然我手段是非法的，但是我还是想着能把这批存款拿去进行投资，也许会盈利会挣钱，那么我将来会还给你们。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民事纠纷这一块比较常见的还是合同纠纷。那么合同纠纷在我们所司法实践当中常常遇到的，就是针对这个理财合同到底怎么定性，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真正的那种委托理财，一种类似于金融上管理投资的这种合同，还是说实际上是一个变相的借贷，甚至还有变相的合伙协议，都是有可能的，主要是涉及在合同的效力和定性上。 对，其实我们在购买理财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太关注这个合同，因为合同本身也很复杂，普通的金融消费者也不太懂，所以说他往往忽略了这个合同。那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张小雷的案件哈，很多人都认为说这就是一个庞氏骗局。那想问一下高律师啊，这个庞氏骗局是怎么来的？他为什么会屡屡得逞呢？ 其实庞氏骗局呢，他就是因为最开始嘛，20世纪初有个投机商人，他是叫庞兹，所以他是最开始用这种骗术来骗了很多钱，所以后来就叫庞氏骗局。他当时其实跟现在的手段差不多，都是说他设了一个假的企业，然后呢对社会宣传说这个企业很好，你们都来投资，就吸引了很多投资的人。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经营企业，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钱，也没有其他的业务，他只是靠前面投资的人投进来的钱，然后呢他用后面投资的人 新进来的钱来给前面第一批投资人回报以很高的一个利润， 嗯， 这样的话呢无形中又给他扩大了宣传和影响，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切实可见的好事儿，所以投的人越来越多， 嗯， 那么你像庞氏骗局长达7个月的时间，大概当时就骗了3万多人。那么现在呢类似于钱包网也是这样的，其实他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兑付的困难，但都是通过他，你像限制当时的客户提现，或者是加大宣传说我又投资了什么什么企业， 嗯， 我的业绩很好，然后有新的人进来又看到前面的人真的拿到了那么多的回报， 嗯， 那么赶紧进来一批新的用户，用咱们中国的俗话讲就是空手套白狼加拆东墙补西墙。 对于这个金融消费者来说，可能很多人只看到了这个眼前的利益而没有看到风险，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利息和风险的关系，应该要怎么样去衡量。 其实天下都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天上掉馅饼不劳而获的好事儿。就像刚才您问的庞氏骗局为什么很多人还屡屡的中套，其实有些人他是不懂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吗，他也是懂，但他心里有侥幸，他觉得只要我这个时候能挣到这么高的年收益率就可以了。但是确实有一批人，尤其是之前有一些老人家是这些理财产品的目标人群，他们就会觉得啊，有可能真的是有人急需要资金就可以给我这么高的年利润。但是事实上呢，比较常见的银行理财产品它的回报率其实也就在4%到6%之间。那么可能现在有一些资金比较雄厚做得比较好的 P2P 理财等等会稍微高一点，这个时候通过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当你发现它的回报率已经高于10%的时候，你就已经明确的要亮出红灯了，其实是不太符合市场投资规律的了， 嗯， 对回报率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大概是在这个区间， 嗯，我们有一些这个就最后的接棒者他的维权困难吗？ 其实在形式上来讲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钱包网的数据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之前呢易租宝在执行阶段的数据呢，在账面上可能在关闭的时候有100多个亿，但是呢当时投资的累计充值可能是500多个亿，大家自己算一算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中间的差额，在公安追赃之后给你按比例返回，即便是把这100个亿都给你们按比例返还，可能每个人未必也能拿到自己全部的投资款。但是我们要建议，当出现你的理财产品涉及到这种非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时候，受害人一定要及时的去报案。为什么呢？因为在公安调查及时介入之后，他才可以及时的去追赃。那么这个过程就包括他可以及时的去查封冻结一些涉案的相关财产，这是为我们之后刑事案件终结之后给这些受害者返款是多多少少是一个止损的保障， 嗯， 而且呢根据公安部门检察院几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这种案件类型办案的一个处理意见里是这样，就是不仅仅这种涉嫌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收入是违法收入，同时曾经参与过这些非法集资行为，说白了就是有一些投资者或者是参与人，他们除了本金之外曾经已经获得过了很高的分红和回报，那么其实同样也是违法所得。同时也是回应刚才咱们说到的，有一些人呢他不是不知道是骗局，但他总觉得我可以挣一笔就走，这个也不一定是你能抽身的快就能挣到这笔钱，都有可能被依法追缴的。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投资理财成为老百姓日常的事情。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这里面的风险，将会请金融行业专家为大家分析金融理财的风险和预防。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 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啊，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后半夜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1-2级转4-5级，阵风在7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后半夜受冷空气的影响，能见度将逐渐好转。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其实在银行以及很多互联网金融的平台上，经常会看到一个词语，理财超市，从中也可以看出理财产品的花样繁多，其中收益不同，风险不同。在之前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解读过其中的差异，还有一些像钱包网、易租宝这样的骗局，更加需要引起大家的警惕。下面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当前常见的投资理财骗局。一、银行理财飞单。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人可能都知道，有时候会觉得理财收益太低了。这时候如果客户经理悄悄地出示一份并不是本银行的理财产品，就叫做飞单。银行飞单的特点是，银行员工被投资公司的高佣金所吸引，私自与其他投资公司勾结，却以银行的名义出售投资公司的理财产品，并过分的夸大收益加以蒙骗，导致投资者上当。不过正规的国有银行由于管理严格，一般比较少见这种情况。在此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时候，一切以合同为准，要仔细查看合同内容是否与对方的说法一致。二、虚假 P2P 骗局。首先大家需要明确一个概念， P2P 本身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就像菜刀一样，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但是很多骗子借着 P2P 的名义行骗，才导致大家谈 P2P 色变。虚假 P2P 的共同特征是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高息，永远记住，你贪的是利息，人家要的是本金。提醒大家， P2P 一定是网络平台，凡是您在线下被推销投资 P2P， 务必要远离，不要贪心高息，精选平台，分散投资，关注政策和平台动向，自己看不懂的不要投。三、假私募基金骗局。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不同，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要求不高，违规空间很大，不少私募基金其实根本没有销售牌照。 在办公室里摆上几台电脑，坐着几个看上去高深莫测的操盘手，发布一些所谓专家分析的投资信息，而那些盘面分析和资金投向其实都是虚构的，看上去像是股神，其实都是骗子。请大家谨记，政策规定私募的投资门槛是100万，合格投资者的要求是金融资产300万或连续3年收入不低于50万。如果要购买，尽量选择阳光私募产品，定期披露业绩更加透明化。四、假信托、假期货。对于很多北京市民来说，攒个100万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艰难了。信托、期货这样的中风险投资方式也走进人们的视野。不过，因为还不够专业，不慎遇到了骗子，投入真金白银到一个虚假网站中也不少见。他们的套路，要么是在公司名字中加入信托字样误导投资者，要么是盗用信托公司之名发布虚假产品。请大家谨记，全国的信托公司、期货公司都可以通过证监会网站查到，而所有的信托资管合同的第一页就是风险声明书，第一条就是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五、证券理财集资骗局。这类骗局主要是把非法集资的模式用到证券理财上，国盟普惠证券、中券资本、布兰迪等等都是最近影响很大的证券理财集资骗局。由于操作简单和看起来很高的收益，吸引了不少投资者。六、金融互助骗局。投资60元至60000元人民币，每日利息1%，满15天可以提现，年收益23倍，无手续费。有这种宣传口号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这种金融互助骗局本质上就是传销。七、资金盘、虚拟货币、区块链骗局。创新的是套路，不变的是欺诈。用新概念来设置骗局的特点，往往是把自己打扮成高回报率、高科技的高富帅，利用神秘感来包装自己，甚至利用亲杀亲、熟杀熟的套路，把一波波心怀暴富梦的人们坑进来。 各派观点犀利交锋， 热点话题深度解析， 新鲜事件快速了解， 财经辩论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面对琳琅满目的金融产品，应该怎么区分和选择呢？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党委书记、91科技创始人许泽伟。 首先请您分析一下钱包网和市面上的各种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区别。 首先，钱包网跟这个互联网金融和 P2P 都没有任何关系，对吧？它就是自己创造了一个咱们叫的实际是一个庞氏骗局的一个模式，就是你给我钱，我让你做任务，完成任务就能得到返利。张小雷，对吧，都是这个几年前他就知道自己肯定要崩盘，因为任何一个，当然我对咱们叫投资者、理财者，或者说一个咱们一个叫金融消费者的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你在购买任何一个金融产品或者尤其是理财这个环节，你一定要明白以下几个要点，才能防止你出现类似的风险。第一个，你要知道你购买的是哪个机构推出的哪一类的产品，比如说它是银行推出的，对吧，是基金公司推出的、资管公司推出的，当然互联网金融企业推出的，这都没有问题，对吧。你要了解是到底是哪个机构推出的，它的哪一类的产品，因为产品是不一样的，对吧，有是固定收益的，有浮动收益的，有的就是投资类的。当然了，你当过程中你要有效的识别谁是骗子，对吧，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关键，第一个是看机构，如果是像互联网金融企业，大部分都是个服务商，是我们推出产品，实际我们产品对应的是可能是某个银行的，对吧。所以说你要一定看出这个产品谁推出的，这过程中你要关心这个机构他拥有的，咱们不要光看实力，像老百姓老看实力，天天你看这个平台，对吧，哪个老上央视，对吧，这个平台叫那个易租宝，对吧，对吧，他这个不叫实力，你说你老是看实力，你得看他资格，他具不具备这样的资质干这个事儿。这个比你光单纯的看实力，尤其是现在好多人看媒体实力，那我觉得你要可以看实力也可以，你看他的股东背景，你不要看他在外边光看他自己吹嘘出来这些所谓的报道，你还分不出来报道和广告之间的这个差别。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看机构， 看他的资质和股东结构，当然还包含团队，对吧？负责团队。第二个你要关注的呢，就是咱们叫做看这个产品对应的资产， 嗯， 到底这个东西是去干了什么，它符不符合那个经济的规律。比如小杨钱包网这打积分就不可能给你那么多钱，对吧？这绝对不可能给你那么高的这个咱们叫的收益， 嗯， 对吧？也说你实体资产，你动动脑子想想，它不可能比这个更好， 嗯， 对吧？那现实生活中大家都买积分去了，谁还上班啊？这个就完全违反经济规律的这种资质，那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庞氏骗局。之前能拿到钱，是因为拿后边的钱还了之前边的钱，否则这是对应不了的。你买一个金融机构的产品，比如说咱说一个产品理财的，现实生活中给的极值，比如信托公司有能给到6到7的，也有些短期周转的给的7到8、8到9的，这个你是能理解他为什么给你这么高的，给你动不动15%，那很难啊。当然不排除有个别民间借贷的就急需用钱，那也不是骗子，但是他就是为了短期周转给了更高的利息，那个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背后是你一定要看资产状况，但银行就给你3到4理财啊，完了存款就更低了，对吧？所以说你一定要看他资产，简单说啊，老百姓能懂的语言，就是他拿你的钱去干嘛了，对吧？干这件事儿所产生这种收益能不能覆盖你的给你的这个成本，如果都覆盖不了，那就不可能是真的。比如说刚才说的极端的这种情况，有些房地产公司为了拿一块地短期周转，甚至给人20%，这事说得通啊。他为了拿一块地交这土地出让金，拿到土地出让金交了之后，就有银行贷款，有银行贷款之后他还你钱，所以他就借你，实际可能是几天或者几个月，他给你更高的利息。真出问题，地退了，这钱给你了，说得通啊。他为了拿块地吧，要不他竞争不过别人，短期给你较高的利息，这是说得通的，对吧？这个打积分什么都没干，给你40%、30%，那一定是假的。这老百姓第二个就是他拿你的钱去干了什么，他干这件事儿能不能覆盖你的这个收益？这是第二个大家可以去关注的这个点。就刚才说的已经是极致情况啊，最高的那种状况了。那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啊，我觉得超过10%几的都是你要去审慎的，当你去关注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要关注的是整个这个操作过程或者交易结构的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每个细节。举个例子，我拿互联网金融行业为例，现在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运营的区，比如说都要求存管，存管就意味着什么？钱是在银行体系里走的，也就是说保证这些机构第一步能跑路，对吧？因为钱是在银行的。第二，银行有严格银行的规则，也就是说这个钱怎么进怎么出，有它有一个交易的规则的，对吧？我只举个例子，也就是说你购买任何一个金融产品，对吧？还有那种老百姓买理财，就是你签这协议把钱打给我，你是跟那个机构签了个协议，结果你把钱给了那个机构的某一个工作人员，但他说的很好啊，你先给我，我将来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的，或者说你钱不够，咱们凑3个人才能买这个产品。现实生活有这样干的事儿，对吧？但这个就违反操作手册了。你表面是看你购买某个机构的产品，最后人家可能不认啊。当然，老百姓觉得好多金融产品都特别复杂，一个合同这么厚，又不会看，多看就签了。我说现实生活中，你如果你真的看不过来，那你就看你把钱到底打给了谁，就是那个收款的账号是不是一个银行的账号，或者是一个基金公司开的银行的账号，对吧？还是一个个人，还是你根本不知道的，或者说跟你明显跟你营销的人员说的事儿完全不符合的这个两个东西。第四个，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大家购买金融产品的时候，我还是建议你找专业的人士给你当顾问。所以专业人士最好是金融从业人员，当第二个是这个人最好跟你有一定的关系，同学、同事、同乡、朋友都可以，你去问问他，他总比咱们大多数老百姓要专业。这就为什么好多老百姓不信这个，老信在销售这个人。但销售不一定是坏人，我觉得人家可能也是商业为了促成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大家因为每个人不太可能具备那么丰富的专业的金融知识，这个确实太难了，对吧？因为它相对于比较复杂的。但是我老是说这一条啊，起码的金融知识大家是应该具备的。为什么呢？学车你都学得会，这个可比你学车贵多了，这可能是你某一个阶段的钱，甚至是有些人来讲是身家性命，对吧？这个绝对不会比学车更复杂，尽管也不用不容易，因为你专业，你又不让你开一家银行，你不用当行长啊，你只是购买个产品，对吧？所以你具备的专业知识并没有那么复杂，也说你要去学习这种专业知识。如果不行，你就找一个在专业金融机构工作的朋友去问一下。 咱们就说一般的互联网金融的产品哈， 嗯， 一般的这个风险跟收益，这个关系应该怎么去 分配？这个也不用，这个，跟互联网金融没关系。所有金融产品，首先说风险和收益都是成匹配的， 嗯， 对吧？当然有一类叫骗子，那个坏人，那个你要先把它刨出去啊，他也没有任何经济规律，他这个他不论这个结构做得再好，他也是个骗子，也是个坏人。 这个是老百姓要擦亮眼睛去识别的，发现问题要及时向政府举报的，相关监管机构要去查处的，把它排除掉。咱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金融产品来讲，这个没有风险的金融产品，无风险的金融产品是不存在的，包含银行的存款，对吧？那咱们也只能说就是一个接近由国家信用或银行信用帮你保本保息的一个产品，对吧？现在能够叫做无风险的产品，我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最低风险的是银行存款，但银行存款是由国家法律保障的，由银行来承受的保本保息的，对吧？所以它也有风险的，就是万一这个银行都没有了，对吧？当然国家法律保障嘛，存款那个保障的是每人在某一家银行50万嘛，那是国家法律保障的，是出了风险有人赔你，它不能叫没有风险，对吧？所有金融产品理论讲都是有风险的，有的出了风险是有人帮你兜底的，它不是没有，你的钱没有受损失，但并不是你没有经受这个风险。所以首先老百姓有这个风险意识，任何一个金融产品都有风险，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第一条啊。就是第二个，所有的风险和收益都是相匹配的，就是显然是这个风险越高收益也就越高，对吧？这因为金融机构来讲，他既然要冒更大风险赚更多的钱，所以就给你更高的收益，对吧？所以风险和匹配的原则，不可能出现没风险高收益的，对吧？这是不可能出现的这种状况，这也是大家防止被忽悠，对吧？不一定被骗，是被忽悠的这种可能性。所以风险和收益一定是匹配的，高风险就意味着高收益，高收益同时也就意味着高风险，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大家只有把握这两个原则，你才能干这件事儿。你说互联网金融啊，我来给大家形容，互联网金融是一个通道，是个服务，它并不是金融资产本身。 对， 对， 其实是老百姓更容易接触到的 一 个 渠道。它并不改变这个风险本身，所以没有一个互联网，比如拿互联网金融的理财跟银行理财比，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一个是服务商，一个是那个资产的提供者或者资金的最后归集的地方，这两者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互联网金融它是个服务商，我们的这个资产最终对接的是某个由金融机构推出的，对吧？这样的一个资产，所以说呢，它是个服务商。但是现实生活中，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很多互联网金融企业推出的这个产品啊，收益啊，好像比较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互联网因为在金融产品的过程中，交易过程中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因为你原来你只有一个选择，现在互联网企业可能给你100个选择，他甚至帮你做出了推荐，也不叫帮你做出决策，至少帮你做推荐，从100个里头选出了相对较高的，你觉得他的高，实际不是他高，是因为他扩大你拥有的资源，对吧？你找到相对较高的了，对吧？这解决信息不对称，这是第一个你有可能高的原因。第二个呢，互联网金融企业它可能是我们叫做改变了交易的结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当时这个例子呢，说形象也形象，但在不同领域状况不一样，对吧？比如说在一定资金规模下，可能是资金量多的，大家给的利息更高，也就是这是一种改变交易结构。第二种呢，原来传统金融机构产品呢，它是有分层的，有些层的收益高，有些层的收益低，但有些层的购买条件要求的高，对吧？那互联网金融企业可能拿到这个额度，它又卖给了咱们的这个消费者。你说它是改变了交易结构，因为团购或者因为购买了更优先级的产品，可能风险收益，当时风险收益的匹配原则还是适用的，那么让普通老百姓拿到一个他相对他自己直接去购买收益更高的这个产品，因为这是第二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性呢，这些互联网金融企业尤其是在 P2P 这个领域，它可能创制了某些服务的流程，比如一些周转的那些产品，对吧？它一个短期周转的行为，对吧？那可能收益更高一点，对吧？它实际是个短期的产品，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你当然也是短期来买，对吧？这样可能收益更高，也就是说它是在创造一些流动性的一些产品，那么可能收益相对高，也就是它在和金融机构相配合完成一定的产品创制，但它这个产品创制要不就是短期的，要不就小额的，对吧？它可能给予相对于收益更好的一些产品。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因为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服务成本比较低，它是把原来金融机构给它的佣金和服务费又返给了消费者，对吧？因为传统的代销的机构，对吧？那可能要有更高的这个这种运营成本。那互联网企业显然运营成本是低的，因为对于他来讲，服务100个人跟服务1000个人，通过互联网的手段是一样的，对不？但他的佣金可就不一样了，他又把佣金贴给了消费者，所以他的效益可能会更高。所以每一笔高的原因都有道理的，否则就违反经济规律了，它就不合理了嘛。我同样认为保本保息是不现实的，因为首先说从咱们现行金融监管规则就不许说保本保息这件事儿。 对吧？ 对， 这个 对，包括银行理财 都不可以，没有 保本 保息这一说，对吧？但事实有些产品是可以做到，咱们作为一个投资者老百姓，实际上你知道有些产品是能够保证你一定的收益的，对吧？但是任何一个金融机构如果对于他的消费者承诺我的产品是保本保息的，首先这违反了规则， 嗯， 这个也不能说，对吧？你也不要信， 嗯， 这是其次大原则。所以说李长说6%以上，这都跟6%没有关系，任何一个产品都不能说叫保本保息，对吧？这都是不对的， 嗯， 就是所以说大家要防止听到这种声音做干扰。 为什么它是6%呢？不是5%呢？不是7%呢？ 这个我觉得我认为啊，李市长呢，结合原来这个好多金融产品的这个惯例啊，现在这个阶段，银行的理财是应该超过5%的，有个别的， 嗯， 对吧？没有超过6%的。李市长只是选择了现在银行理财的这样一个作为一个对照，但是并不是意味着现实生活中所有的实体资产只要超过6%这样的收益的都是骗子。但是跟你说保本保息的人肯定是不对的，违规的，对吧？但是现实生活中的金融产品超过6%收益的还是有很多的。风险投资给他的 LP 的承诺的收益可能都是保，也不叫保吧，都会承诺超过8%，对吧？连风投都是这样的， 对， 是吧？所以说这个6%是不一定的，就是我说这是两个概念，有这个是一个问题的不同的角度。如果有人向你承诺保本保息6%，这是不对的，这是不行的，这是按揭不规则。第二，部长肯定是结合了银行的理财说的这么一个数字，在现实生活中超过6%的也风险极低的产品也挺多的，但是太高不太现实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金融产品像您说的，它可能有风险，也确实遇到了风险了，但是这个机构本身它可能为了 对，它可以兜底嘛，但是这些产品一定是有限的，是不好买的，就是产品分级的嘛，你拿优先级的资产是可能是固定收益的，你的风险是很低的，因为一旦出风险略后会替你扛，对吧？会替你填。咱们拿一个钱去做风投，举个例子，做投资了，做某个项目，一下收益率是30%，这是有可能的。现实生活中收益30%的这个项目是有可能发生的，金融产品是很少的，但这个项目可能啊，如果你是优先级，那你就固定拿走8%，赔了你也拿走8%，赔了不是你没出风险，是他替你赔，赚了超过8%的跟你没关系，是人家拿走。 那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其实很多这种优先级的产品他们是没有机会接触到的， 抢不着， 那很多， 因为这就瞬间被卖光了。 对，那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骗子可能是说我有什么优先级的产品，包括股权交易也有这种情况，那就怎么去分辨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老百姓别信，因为很难，这种产品真的，咱们一般的金融消费者你没有非常丰富的金融机构，所以你是拿不着的，因为到不着你这就已经卖光了，就在咱们小时候买个国库券还得找人一个道理。你就想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什么一个收益相对较高又包会到你身上呢？我觉得这个太难了，甚至有些这样的产品都不会在公开市场发售的，都有人找你来忽悠了，那就不太现实。我觉得就别买，就别信。像刚才几个原则，看机构，看资产，看交易结构，找到自己适合的产品，踏踏实实的去做，对吧？当然也做到分散投资，我觉得就可以了。不要想着动不动在家里待着，什么都干，挣20%，怎么可能呢？这有可能是被骗了。 互联网金融及普惠金融的兴起，成为一颗点燃了老百姓投资理财萌芽的火种，让没有投资渠道的老百姓燃起新的希望，多了很多理财的渠道。但是其中的风险，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谨防财产损失。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不管是在消费还是投资理财上都能够理性一点，天上不会掉馅饼，多学习，多思考，多听亲人的建议。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对大家的投资理财生活有所帮助。我是主持人香露，代表本期节目制作采访葛文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明天见。 待你活下去，捱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